厌色彩作狼静之扫洒静处敷设高座而用安处。咁啊，昨晚呢几句经文咧，虽然都读过解过，就未曾咧系呢个啦，由头到尾。家下咧再提一提，简单啊，以呢个五色彩线咧，即系五种颜色嘅彩线作狼，狼即个袋啊，用呢个五色彩线咧就织成一个袋，成之即系装住呢一部药师经。或者淨係裝住呢個藥師咒，咁我掃灑淨處，即係掃乾淨，灑咗呢個清淨嘅水，洗乾淨一個地方。嗱，咁個地方就敷設高座啊，即係敷設咧一個高高嘅法座，我嚟做翻一個就儀容安處啊，將呢個藥師咒或者藥師經咧，好好地放喺嗰個清潔乾淨。庄严的地方主要就是对这个法宝呢的尊重与恭敬啦。咁如果对法宝不尊重不恭敬啦，咁我哋即使呢是念经的亦都未得到这个好处，就由于这个心呢不自诚，对这个法宝不尊重，即是话呢我哋想念经念咒念佛而得到一个好的感应呢，我哋一定要对佛菩萨与法宝呢见诸方暗死上现前，父母亲属朋友知识提一围绕言比自身，和在本处见阎魔使引其神色至于阎魔法王之持。咁呢段经文呢就係讲，如果我哋嘅人啊咁将要死啦，咁其实死嗰阵时呢个境界就好痛苦㗎，咁啊，但系亦都啦，有機會咧可以翻轉頭唔死嘅，完全都係靠咧念藥師佛嘅名號可以咧加俾我哋。所以就話見諸方暗成上文咧，話有一類人啊，咁啊佢咧長病啦，病到又好消瘦，又不能飲食，又喉唇乾燥。其實呢啲咁嘅境界咧，呢個人應該差唔多都係俗語話玩完啦，係咁上下噶啦。所以跟住就見諸方暗，就呢個人臨死嘅時候咧，佢一生人所做嘅善事當然冇問題啦。但係一般人有幾多人做得善事噶？嗱，同時呢個善事就唔係話我捐幾蚊銀錢結下緣啊，做幾件幾蚊銀錢啊，或者贈醫施藥咁啊，叫做善事。佛法事最緊要啦，我哋係食素。我哋念佛呢个最重要噶，但世俗人有几多个做到咧？咁即系话呢啲善事就好少啦，即系反到嚟就恶事多咯，饮酒啊、食肉啊呢啲咁问题都多啦。所以临死嗰阵时咧，就见诸方暗啊，见到嗰啲境界啦，好似黑麻麻，全部都黑麻麻噶。或者即使唔系见诸方暗咧，都见到好多一生人佢嗰啲冤家债主到呢个时候咧。就六種嚟揾佢嘅，就冇理由咧佢唔害怕，亦都冇理由到佢唔後悔。咁因此我哋有一個話：人之將死，就其言也善啦，就係咁啊嚟啦。平時點解佢唔好善咧？平時因為個龍精虎猛，三龍活虎，佢邊諗到自己會死噶？邊算諗到話死嗰種咁嘅境界咁痛苦噶？所以乜嘢佢都唔聽噶。等到死臨死嗰陣先，將死而未斷氣之間咧。佢見到諸方黑暗就係墮地獄，咁即使唔係見諸方暗墮地獄都好啦，所以有多生多世嗰啲冤家啊、債主啊，咁啊食肉殺生嗰啲，所以冤債命債咧都嚟揾佢啦，揾佢令佢好痛苦啊！但嘴又唔講得話，人又唔喐得，又唔走得，咁啊點咧？嗰陣時就後悔，後悔咧就只有咧嚇講翻幾句好説話啦。所以人之將死，其言就也善啦。今日死上現，今日諸方咁死上現前咧，嗱向下就講一般嘅眾生咧就如是啦。嗱，佢有一個人係人都有所謂親屬嘅，有朋友嘅父母就係最親啦，個個都從父母生出嚟啦，係嘛？嗱，親屬就包括佢嘅兄弟啊、姊妹啊、阿叔啊、伯阿姑啊，嗰啲通通都係啦。除咗父母至親，其他呢啲所講嘅都係叔伯兄弟姊妹啦。都是屬於至親的。嗱，朋友咧就我哋普通嘅朋友啦，或是就普通朋友，或是要要好嘅朋友，咁都係朋友，總之唔係親屬，係相識，而係啦 好老友記，咁啊叫做好朋友，或者一般普通嘅點頭朋友咁啊。嗱，知識咧就係、是、咧都係朋友之一類，或者佢啦嚇就比較咧係理論上啊各方面咧都係強啲咁多啦，所以稱為佢哋知識。嗱，提一為妖咧，呢、這個就大問題啦。嗱，一般人寫咗尤其是嗰啲啦。又是港女人啦，嗰啲做新抱嘅啦吓，平时佢又唔孝顺个奶奶，等到个奶奶死咧就唯恐人知，哇咁一喊咧，咁啊三条街都听到佢喊嘅，呢啲就系咧叫做啼泣啦，即系流有阵时流眼泪，有阵时啊唔流出眼泪，一味嘈一味叫，咁又啼又泣，围绕住呢个死者，因为旧时咧嗰啲乡下地方咧呢啲经书咧译咗过嚟过千年噶啦。所以都是舊市的問題的，舊市通常如果有屋的人都死了，就將死者在房間就搬去大廳，然後才看等的時間就入殓，就沒有醫院、沒有殓房、沒有殡仪館的，那麼死了推出大廳就放在地下，多數都放在地下的了，然後那些親屬就等等圈地圍住他，一直來喊來叫，所以他们亲属呢就是朋友之识提一为妖。那么虽然围绕着他提一，对他有没有帮助呢？是没有帮助。不单没有帮助，从佛法来讲呢，你只有增加他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有个个都有感情的。尤其是那些最亲与共的，即使那些要好的朋友，所谓称兄道弟那一类啦，就更加是難過。那你一對著他提提哭哭難過呢，這個要死的人他當然是不捨得的，不捨得你又不跟他念佛，這個時候你又不好好地用佛法安慰他，一味提提哭一味哭，變成他不捨得這個世界呢，很容易成此這一念啊，他不捨得你們，不捨得那些親屬，不捨得這個世界呢，那就會成此一念不捨得，佢就會墮落噶啦，咁亦都係一般人嘅常情。所以《靈明經》裏面講啊，佢話知見每欲流於世間，熱運就每上遷於國土啊。知見就講呢個人，我哋嘅人係有知見，所謂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咧，有佢呢個知見。所以話知見即是我哋嘅人，我哋嘅人有六根，咪即係個人啦。冇六根邊成係個人啫，係嘛？所以呢個知見呢個人咧。就每欲留於世間，即是沒有一個人願意死的，每每都是想留戀在這個世間，是多長的時間的命，多停留在這個世間，不想走的。但可惜熱運每上就遷於國土，熱運就是他所做的業力，大體上一般的人都是惡業多的善業，可有的連一些善業都沒有的，全是惡業，但是有善意都不多，那么他临死乘着这个恶意呢就搬运他，看到他哪一方面的罪意深，就那些罪意牵引他呢迁于国土，迁留于或者地狱和鬼畜生种种的地方去受生死，那这些都是表示我们众生的苦恼。因此呢我们佛教就提倡了，凡是某一个人要走了，他就未曾走之前，如果環境許可，又有咁嘅同參師友咧，在呢個時候啊，幫佢咧係念佛，就算咧佢惡相現前，乃至到咧佢將要斷氣都墮落噶啦，我哋幫佢念佛咧，都可以幫佢咧嚇，好似揾條繩咁稱佢翻上嚟，令佢唔好墮落。唔單唔好墮落，仲可以好似飛機咁啦，將佢一送去西方極樂世界。坐隻最靚嘅飛機去㗎，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要明白啊，千萬唔好咧做嗰啲傻嘅事，見到個人死啦，咁啊喊啊哭啊抱住攬住啊咁啊熬佢，你只有增加佢嘅痛苦。咁但啲人話：哇，呢個係我至親嘅父母喎、師長喎，佢走我好傷心啊，難以控制呢個眼淚喎、喊喎，得你可以行遠啲，唔好對住佢喊。即是说呢你发泄你伤心的情绪是可以，因为是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因為至親的人死了肯定是傷心，這個人之常情，那你明白這個道理呢，你要哭了，要發泄你這個悲傷的情緒了，你就走遠一點，等於你即使大聲哭呢，這個距離啊，這個睡在床的死者呢他都聽不到的，不會動他這個貪念，不會動他這個情慾愛念為標準，咁就可以令佢呢冇咗呢種咁嘅牽掛呢，等於話有人幫佢念佛，講就算冇人幫佢念佛啦，佢冇聽到嗰啲仔仔孫孫啼啼哭咁樣喊呢，咁都可以幫佢一幫，佢對於呢個世間都冇咁貪戀，都好啲咁多啊。咁因此呢啲道理啦，如果能夠做得到呢係最好嘅，所以我哋平時對呢個死者呢孝順，對佢好已經係唔錯㗎啦，千萬就唔好得平時又對佢唔好，等到佢死嗰陣時咧，就唯恐嗰啲親戚朋友唔知你係孝心，咁啊熬佢又熬佢，又捧住佢，又攬住佢，咁又喊大佬，咁咧你對佢唔擔報唔到恩，你仲害咗佢墮落，所以呢一點咧，大家要明白。所以話死上面前，父母親屬朋友之提憂為繞啊！嗱，咁啊下邊就講佢自己啦，佢言比自身。但來一個轉語詞，然就一個轉語，即是話雖然一個人臨死啦，佢嘅親人朋友之間咧對佢咁悲哀啊，對佢咁啼哭流淚，但係啊佢自己自身咧呢個要死瞓喺床上又卧在本處，佢仍然咧係卧在即係瞓喺佢本來嘅地方。例如佢瞓喺邊一個房間，病咗好耐啦，咁啊都係瞓喺呢個房間呢張床。但佢要死啦，咁啊當然亦都係瞓喺嗰張牀嗰個房間度啦，佢就卧在本處。咁佢有咩境界咧？個見言魔屎啊，言魔即係俗語話言羅王，屎咧就係嗰啲牛頭馬出嗰啲鬼卒，就係言羅王所差屎嘅。我哋通常嗰啲牛頭馬出嘅肉卒啊，咁之一類。咁就引其嘅神色啊，咁啊言羅王咧派遣嗰啲鬼卒咧嚟到牽引佢，嗱呢個神色咧同埋下邊咧所謂呢個驅生神咧有啲分別嘅。嗱咁啊神色就指嘅呢個第六意識，下邊嘅驅生神指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加為引其神色咧，就係啊佢未曾死，仲問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咧，仲可以維持佢呢個生命。第八阿賴耶識未曾咧離開佢個肉體。咁所以咧，仲有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咧，維持佢呢個生命。加所以呢個神識之嘅呢個第六意識，就係呢個阎羅王啊派遣嗰啲使者咧，嗰啲牛頭肉卒咧，就將佢呢個第六識咧，就勾咗佢，牽咗佢個引其神識。我去邊度咧？我話至於阎魔法王之前，就引佢呢個臨死嘅人嘅神識嘅第六識咧。去到呢個阎羅王之前，咁點解阎羅都稱為法王呢？就係阎羅王一個執法嘅人，你做生做事再生啊，當然啦嚇，佢就唔會懲罰你。如果你再生做惡嘅咧，佢仲緊要過呢個三包公啊，鐵面無私。你最輕嘅就有最輕嘅刑罰，最重嘅就有最重嘅刑罰。是絕對不講人情，沒有半點的人情味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沒得拖拉，沒得射射博的。所以呢他既然執法那麼嚴，因此不是他們阎魔法王之前啊，那麼做什麼事呢？就是說呢審問他了，審問他了，那麼說他有什麼罪呢？或者有什麼好事呢做過呢？咁有咩根據啫？如果你淨係靠嗰個俾佢勾引嚟嗰個臨死嘅人，佢可能會講大話，講說話唔真。因此下面呢句咧就講啦，佢話言諸有情入嚟，佢轉移又係。但係咧呢、這個阎羅王嗰啲使者引呢個人將死啲嘅神跡去到阎羅王個法王之前，咁啊審判佢啦。咁啊點樣審判法咧？他說這個友情，這個要死的人就驅生神，有這個第八阿賴耶識。驅生神呢，驅生就是我們一出世，我們入胎就有了。其實我們入胎呢，就佛法來說 一方面就假借父精母血呢个父母关系，咁二方面都有自己嘅神识。如果自己冇呢个神识啊，俗语话呢个灵魂啊，冇我呢个神识嘅灵魂咧，即使父母佢点样二人世界啊，都系佢个事，佢唔会得有胎噶。嗱，咁由于呢个缘到啦，有父母呢个二人嘅生活。亦加上我呢个神识咧，咁先至入胎成胎，先至阿妈啦吓，有呢个怀胎十月满足，我哋先至出世。所以《八色规矩颂》里边讲啊，就讲呢个第八我嚟，佢就去后来先系作主翁。佢走嘅时候，佢系最后走。如果佢唔走咧，佢仲有知觉嘅。因此我哋通常咧就话死咗呢个人。最好咧就系八个小时唔好喐佢，咁例如死喺边个地方，就算个好难睇啊，你揾执被冚住佢，唔好睇佢咯。呢八个钟头你就帮佢念佛，唔好喐佢。你喐佢咧，佢虽然佢死咗唔喐得啦，断咗气啦，但系佢仲有知觉嘅。你喐嗰个好痛苦噶，更加唔好帮佢换衫啊。所以世俗人就如此，又話如果你唔幫佢換衫啦，第世做人咧，佢就冇衫著，呢啲穿咗都係神經揾笨噶。其實佢第世係咪做人咧？唔係做得翻人噶。如果罪上可能墮做畜生、做鬼、墮地獄，仲必須有衫著啊，唔受苦都算好彩啦。所以呢啲完全係世俗人各種嘅眼光，唔明白呢個因果報應。咁所以我哋通常咧就唔好捉佢。走同佢走得最後，所以死斷氣啦。醫生證明佢斷咗氣啦。咁你就八個鐘頭唔好喐佢，就只係幫佢念佛。啊，佢死喺邊度，著咩衫死啊？咧你都唔好鬥佢，唔好喐佢。過咗八小時先好咗，八個小時之後咧，佢呢個地寶就漸漸都離開啦。所以話佢就去後，佢走嘅時候就走得最後。來先咧，就佢投胎咧，佢最嚟得先嘅。所以一個人死咗之後咧，如果佢一生人大善，所有好事佢都做盡，又念佛，又食素，唔殺生、放生，呢啲咁嘅大善咧，就算佢唔往生西方啊，佢都生到天上享福。嗱，咁啊反過來，如果大惡，除咗好事壞事做盡。佢呢头断呢个头就堕落，好似个秤砣咁啦，一放手啊实跌嘅，冇法子停喺个半空中嗰处嘅，咁啊堕落啦。嗱，咁如果有一类，你话佢善乜，佢亦都有啲恶；啊，你话佢坏胆啊，佢又有得好处喎。咁即系话又唔善又唔恶啦。咁实际有呢个中阴身。嗱，呢个中阴身咧，就系话佢又唔可以上，又唔系堕落受罪。在这个上下之中间，那他所有的环境呢都是黑麻麻的，看不到光明的。但这个中阴身的时间呢不超过49日，他一定要投胎的。那么投胎去哪里呢？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对男女，这么多对父母夫妻，那么跟哪一家有缘啦，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跟有缘这个父母呢，他就正在过他二人世界的生活。那么那个时候他有一点他们淫欲之光，即是他的父母做这件事的时候，大家有一种淫欲的欢喜，就发生一种淫欲的光。那这点光呢，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就算这个正在做的男女他都看不到的，但是这个中阴身的人呢，他就看到了。看到其他那些没缘的，全世界几多人过这个男女二人世界啊？为什么通通不看到这个人跟这个有缘，其他都没缘都看不到啊？那么有缘啊，无论千千万万里，那么跟这个有缘的父母呢，他一念之间呢，他就去到他那时候入胎了。但是入胎呢都不是说、哎、这个是我老豆，这个是我老母，不是啊。灵严经里面讲他们都很颠倒啊。如果男的中阴身见到他的父亲呢，他就很亲恨的。为什么？因为同性老豆是男人来的嘛，他是男中阴身，他就很亲恨，因为同性。那如果呢他见到个女人呢，即是他自己的母亲 初初佢唔係當佢母親嘅，係出世佢養先係叫媽咪嘅咋。佢入胎見到個女人，咁啊異性啦嘛，咁佢係男中陰身啦，見到個女人咧，佢就起一念愛心；見到個老豆係個男人咧，就起一念親恨。嗱，咁啊成先一念嘅愛同埋親咧，咁就入胎啦。攬父精冇血就入胎。嗱，咁如果女中陰身咧？见到佢个阿妈咧，未将来个阿妈咧，佢唔高兴亲恨嘅，因为同性，但系就系女人。咁啊，见到佢个父亲咧，佢就好高兴嘅，就好贪恋，好爱嘅。咁啊，亦都系成之因念嘅亲与个爱咧，就入胎啦。嗱，所以话叫做不正观咧，唔好话佢出咗世有九孔长流不正，固然系不正啦。就算佢最初一念入胎，根本就唔清净，都系因缘嘅憎与个爱而入胎嘅。所以呢一点咧，大家都要好清楚。嗱，咁啊，既然入咗胎啦，就呢个中阴身就冇咗啦，佢就入胎啦。咁啊，家下话呢个引其诸有情有驱生神，就系、是、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大白色咁啊，好似咩？固然啊，除咗去后来先作主翁，佢仲有一种意思咧，叫做含藏色。点解个含藏色咧？佢好似个影相机咁样，个影相机咧，佢自己冇主意嘅。你最紧要放一菲林，你嗰个影相嘅人攞呢个景攞得好，个光线校得好，一个掣一揿，当然呢张相影出嚟，咁啊，梗系好啦。嗱，咁如果呢個景佢攞呢個景又唔好，光圈又校得唔好，佢唔係幾會影相。咁啊一撳個掣就影出嚟，肯定就一張唔係好靚，唔係有人欣賞個相啦。咁啊，但係呢張相片無論影得好影得唔好，係嗰個影嘅人個問題。但呢個相機咧，佢冇意見，佢自己唔會話我中意影咗好。啊！我呢張啊影得唔好，佢自己冇呢啲咁嘅意見，佢只有含藏。你就放咗菲林，一撳個掣，佢就吸收到呢個外景，有張相片出嚟，好與壞就睇你呢個人係點樣做，有冇經驗影相。咁我就第一，我哋都係一樣，佢自己全無主意，佢自己唔會做善。佢亦都唔去做恶，佢能够称为咧善恶之所含藏咧，就是、我哋嘅人一生人所做嘅。例如我做一个善事，虽然咧有啲人咧佢唔贪名，啊做咗咪算咯，捐咗钱就算啦，佢唔会话又要标榜啲嘢登报纸啊，贪到咁啊虚名。虽然你唔贪虚名，唔代表你冇功德，唔代表你冇人知。最清楚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你个心念一动，做一件好事，或者我捐啲钱，捐一笔钱俾呢个孤儿院帮嗰啲孤儿，或者我捐一笔钱俾边一间医院帮嗰啲有需要嘅人，你个心念一动，亦都做咗呢件事啦。咁虽然事情过去啦，唔知几多十年啦吓，人死过几十年啦。但是这个八色田中里面呢，就有你这一次做了帮孤儿院或者帮医院使了一笔钱那种的善根在这里。反过来，如果你做了一件事真是伤天害理，违背良心，你咪以为你聪明啊，没人知啊，可以说法律都奈我不好，就算你请律师来告我，你都没有证据，你都要当庭放人，无罪释放。咁样咧，虽然系咁样，不过表示你眼前一点嘅善巧，唔代表你冇事，唔代表你冇罪。眼前虽然你系逃得过，奈你唔何，你叻，你走法律啦，走得好。但系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咧，你呢一份罪恶嘅种子啊，已经咧响个第八阿赖耶识咧含藏喺度噶啦。咁所以呢個人死咗咧，無論邊一個啦嚇，個阎羅王啊，咁啊派嗰啲使者咧，引佢呢個神色到阎羅王個面前，咁啊而家點樣判佢？ 是好对他家长，是坏是对他惩罚呢？所以他就有驱生神，有这个第二班阿赖耶识，含藏这个善恶异法的种子。那有什么证明呢？下面就讲啦，随其所作就若罪若福啦。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呢，有你一生人所做的善的种子，所做恶的种子，所以家话随其所作啊，除非一生人未死前几十年在这个人世间过活的阵时呢，所作善或者恶，或随其所作，那么善就有福啦。如果恶的不好，他就有罪，所以若罪就若福，特皆具书之啊。你一生人所作罪即是坏蛋啦，福就即是善心啦，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呢，一样一样表露出来，你冇得走盏，你冇得讲大话，我冇啊，冇得咁样。好过你话系我做咗好多，唔好过你又否决，冇咁嘅功能。咁因此话呢，若罪若福，就皆具书之啊。咁阎罗王面前嗰啲审判官呢，一样一样都根据你个第八阿赖耶识所含藏嘅善恶种子表示出嚟，好似揿下个电脑啦，乜嘢事都将你表露出嚟，你过去啊，咁啊，通通记录于呢个文书里边，就尽持授予阎魔王、法王，通通咧写得清清楚楚，你一生人做咗几多善，做咗几多坏蛋，咁啊，通通记录起嚟，就呈上啊，摆喺阎罗王个面前，咁啊，以时比王就推问其人啊，以时就正当咧。将他那些所谓一生人的善恶记录摆在他面前那阵时呢，那个阎罗王呢就看一下那张记录，就问这个人啦，你是不是做过这些事，或者做过这些好事，或者做过这些不正当违背良心的事，那么一一问清楚啦，那么计算所作，即是计算下他一生人所做的是善的多，就是说恶的多呢，咁啊，随其罪福就如处断之，随住一生人所做嘅罪恶或者善根嘅福力嚟到咧判断啦。咁即系话大家就应该好明白啦。如果佢罪重，咁啊惩罚佢啦；如果系善心重，好事多，咁啊当然咧系奖赏佢啦。佢话随其所做嘅罪咧，而福啊如处断之。个慈悲病人亲属知识，第若能为彼归世转有钱流离光如来，请诸众生转读此经现七层之灯，圆的续命神花，或有事书就必须得还。嗱，咁你向下呢一段咧，就成上文既然讲出呢个人啊，将近要死，去到阎罗王嘅地方咧，咁啊第八识里边所表现嘅罪，亦或系福，一一都列出嚟。咁啊，阎罗王根据佢个罪福就判佢啦。但系呢啲咁嘅情况，一般都系罪孽深重，肯定系堕落嘅。咁啊，有冇得救咧？有，所以喺度就讲啦。佢话时比病人，即系嗰个时候咧，呢、这个病到要死嗰个人啊，那个病人啊，亲属知识就头先讲佢个父母啊、眷属啊。朋友啊，知识啊，咁啊，亲属与知识，就若能为彼归世之若先琉璃光如来，若果嗰阵先能够啦吓，为呢一个死咗嘅人，将近或者将近死而未死嗰个人咧，为佢咧归依，归依边个？归世之若先琉璃光如来啊！所以我哋嘅人将近要死啦。如果他都不喐得，不会讲话啦，他又不是信佛，又没有皈依，那如果他的仔孙啊是皈依三宝的呢，就可以请出家人呢是为他的受皈依。那么或者呢还有一个啦，可以方便一点的，或者呢这时候没有出家人，很少出家人，那直到要请都不是那种请出家人，那么怎么呢？咁你嗰啲做仔孫嘅咧，最緊要你係信佛，你可以同佢生皈依。所以咪簡單啦，因為主要呢個問題咧，佢就聽呢個聲嘅意思，唔係話論你嘅人係出家人先得，唔係出家人就唔得，唔係咁樣。 當然有出家人是更好啦，是最上上籤啦。咁咧冇咧，你啲仔孫或者朋友親戚係信佛嘅，你為歸依啊嘛。嗱某某人啊，我家幫仔君就歸依佛，甚至佢唔會念啦，你咪總念。佢聽到，最緊要佢聽到，未曾斷曬氣嘅啊。不過咧，病得好嚴重，要死咁啊啫。你咪歸依佛，歸依法，歸依生。你唔好距離太遠噃，你最好得嚇企近啲，就住佢個耳仔阻緊啦，佢聽得到嘅咁啊。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足尊，咪一句一句咧咁啊念俾佢聽，都叫做咗佢聽到啦，佢都叫做接受呢個歸依啦。嗱咁咧一次兩次三次，你照咗咁同佢念，佢亦都唔知你係邊一個，佢只係聽到呢個聲，呢個聲就為佢咧係念歸依嘅，佢個心咧應該啦嚇。如果係惡相現前啊，你幫佢歸依咧。佢都個心都好舒服，有出家人就更好啦。冇嘅，你在家人咧，你係佢啲仔孫啊朋友認識嘅，你幫佢都係一件功德，一件好事。嗱，你歸咗之後咧，你同佢講佢就某某人啦、啊。呢、這個世界都係如幻如化，呢、這個世界咧都係咧因緣和合，好嘅福力嘅都係過眼雲煙，即使你係大富大貴咧。都是過眼雲煙，不要貪戀這個世界、啊、我家幫你歸依之後呢，我幫你念佛，你就算你不可以開口跟我念，你的心幫我念，那你開講幾句開示，你跟著就幫我念佛，一句一句幫我念、啊、念幾多就看你的時間，你念十句又得，念一百句又得，你一日跟他念到晚又得，就看你跟他的交情能夠幫到他什麼程度了，是一件最好事啊！所以话若能为比归依，世尊若是琉璃光如来，佢亦都可以为比归依咧。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样嘅咋，有只十方诸佛名号，归依释迦牟尼佛一样可以通过，千万唔好拘泥，唔好固执，佛佛道同。最紧要令呢个将近要死呢个人咧，佢听到归依佛、归依法、归依生。呢啲咁一句一句清清楚楚，對佢咧有無限嘅幫助。嗱，跟住就請諸眾僧，眾僧咧就屬於呢個僧寶啦。歸於藥師琉璃光如來就歸於佛寶啦嘛。請諸眾僧就歸於僧寶，就唔單請一位，你有能力你就請多幾位。咁啊做乜事呢？係轉讀此經。咁就歸於法寶啦，咁合埋咪即係歸三寶啦。轉讀就係輾轉受持讀誦，此一部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所以話輾轉讀誦咧，呢個轉就係輾轉，即係話你唔好限定，同佢念咗一卷咁就冇事啦，算數啦，唔好咁樣。你只能有時間能做得到。你讀完一卷又嚟第二卷，即係輾轉讀誦，可能一遍，可能兩遍，可能三遍、十遍、八遍、一百幾十遍，你就盡你嘅能力，盡我哋再生嘅親屬朋友啊，盡量幫佢讀幾多都得。我話轉讀此經就係指此嘅藥師琉璃經。咁啊，燃七層之燈，向下就講咧點樣嘅佈置呢個壇場。咁啊，为佢诵经，为佢皈依啦。咁啊，点样布置呢个坛场帮佢诵咧？嗰个燃七层之灯嗱，呢个燃咧就唔系一个转语词咯。呢个燃咧就当个火燃嗰个，即系有火字边个一个啊？你唔好话燃，真系转咗个转语词。咁啊，除咗供养三宝之外咧，仲要做呢个乜乜咁啊？咁就变咗咧，都可以通。但系咧，就对于呢、這个。點著呢個七層之燈呢，你有七層之燈啦，如果你唔點著佢又點呢，即係等於冇點燈一樣。所以呢個燃字呢就應該係當呢個火燃嗰個燃，有火字邊嗰、那個。咁燃七層之燈就係點燃，即係點有火燃咪點呢，即係點燈呢。就算係電燈你都要開掣㗎嘛，開掣咪即係把火柴囉。所以呢個燃就係火燃，七層之燈呢就是點呢個樓，點呢個叫做係七層之燈，一層一層嘅有七層，咁啊燃七層之燈。咁啊根據向下所講嘅咧，就係、是、話 咁啊供养七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谓供养七佛。咁啊每一尊佛都有七盏灯，咁啊七尊佛咪七层咯，咁啊七七就四十九盏噶啦，应该就所谓燃即系点着，燃七层呢个长命灯。佢原五色续命神幡，咩叫做续命神幡咧？嗱，幡我讲嘅就系扁嘅，挂喺嗰个佛典嘅上边，抌落嚟系扁嘅。由于佢系扁嘅，咁啊两边咧，即系受到嗰啲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有德，照呢部经讲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有德，咁啊总之都系写药师法门嘅圣号或者经个名号。咁呢啲就翻，點解佢哋續命神翻呢？就是、由於經常講啊，我哋燃燈肩間都係懸掛呢啲翻咧，就可以將呢、這個啊所謂呢個神識俾呢個阎羅王勾咗去呢個人咧，可以翻轉頭噶。喂，續既然可以翻轉頭啦，咁啊佢哋續命神翻咧，就或有事處啊。呢、這個或就或者唔係肯定。做乜咧？就比色得还。头先我咪讲啦，呢、這个神色俾呢个阎魔王使者咧引咗去到阎王嘅面前。咁啊，家下咧，佢虽然啊有啲人咧眼前临死，好似死咗，实际上咧佢有机会翻嚟噶。但系有个分别，如果呢个人佢个寿尽，即系佢几多岁就要走噶啦，寿元已尽，佢人世间个福力。已盡，佢享幾多食幾多使幾多用幾多都用曬啦，冇啦。嗱咁啊，福力又盡，壽命又盡，咁呢個就肯定冇得歸還，冇得歸還。佢話佢就冇死，唔係咁講啊，所以就冇得歸還。嗱，所以呢個或字咧，我哋啲文字就好奧妙，或者即係唔肯定，或者有事就即係有咁個可能，比色啊，比你個神色得還。咁啊，即系再世啦，翻翻嚟啦，唔死啦，可以起翻身啦。咁啊，就问题就在于同头先所讲反过嚟，佢呢个阳寿就未尽。比如佢一八十岁，咁佢家不过七十岁啫，就搞到咁样啦。咁啊，仲有十年命喎。咁啊，但系由于有人咁样帮佢归三宝啊，读诵此经燃七层之灯，原色续命神幡。就或有事處，即係或者有咁個可能，比色得還呢、這個人間呢、這個陽間啊，仲有一段時間啦嚇，俾佢咧還在呢個世間活命啊！即係等於最緊要佢個陽壽未盡，陽間人世間個福力佢仲未享盡，仲有福享，所以咧佢就未必咧係走得去啦。但係亦都最緊要，如上所講。同佢歸依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請諸眾生轉讀此經二七層之燈，圓色續命神幡，先至或有事住咁個可能，比色得還。所以呢啲問題我哋曾經聽過啦，好似邊一個人死咗，睇佢醫生話佢冇咗氣嘅啦，冇幾耐佢又翻生喎。呢、這個或者啦有人幫佢照呢個方法同佢做，就算冇咧，佢有咁個福力，佢個陽壽未盡。人間的福力未盡，他還可以有回來的機會。如果他陽壽盡了沒有了，人世間的福力也都享完了，即是沒法子幫他了，那也都照樣走了。你跟他歸依照如上所說，最多是增加他這個將來的福力，但是現實呢他就沒法子回來了。那如果他有機會回來，那怎樣回來？他如在夢中但明了自见啊！呢个人醒翻之后咧，佢就好似发场梦咁样，就明了自见啊！咁既然佢醒翻啦，啊，佢想得起噶嘛？不过咧就唔系话咧，好似现实系咁样，咁啊佢即系咧好似发紧梦咁样，响个梦中觉得自己啦吓，好清楚啊，的确去到个阎罗王个面前，阎罗王呢亦都审问过佢。亦都知真啦，人世间都帮佢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生转读此经七层之灯，圆色逐灭神幡，咁啊先令到佢咧翻嚟。咁我好似得个化场梦咁样，见得清清楚楚，想得清清楚楚。咁啊，佢咩时候翻嚟咧？佢就话经七日，即系一个七啦， 就話二十一日即係三個七，包括兩個七啊，三七二十一，就話三十五日即係五個七，五七三十就包括三七四七，就話四十九日即係七七七七四十九日，就比色還是對如從夢覺啊，咁啊等到佢呢個神色翻翻嚟呢個陽間，佢呢個本身嗰個人個地方咧，好似化一場夢咁樣覺悟了得明白。明白啲乜嘢呢？覺悟啲乜嘢呢？咁下面講啦，就皆自益之，就善不善業所得果報啊。因為佢去到阎罗王個面前，雖然阎罗王呢次呢未曾留低佢綁住佢扣留佢，但係佢所經過嘅地方呢，見到好多嗰啲罪重嘅人俾阎罗王懲罰，或者呢係刀山劍樹啊、鑊湯爐炭啊、羊龍罐、羊銅罐口啊，呢啲種種嘅地獄嘅刑具咧，佢所經過都見過好多啊。咁啊，既然見過好多啦，佢家下能夠啦嚇翻翻轉頭啊，佢就覺悟啦，知得好多啦。佢話皆自益之善不善業所得嘅果報啊，即係話善就緊得到呢個好嘅果報。如果不善呢，就得到呢個不善的果報啦，就由此正見啦，而果報故由此呢是親自自己見到做一個證明，呢個業果的報應是實有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啊，若然不報，不過時辰未到啫，因果兩個字是肯定，有心就有心報，無心亦都有無心報，因果一定係有報。你舉手投足起個心念，善係有好嘅報，惡係有壞嘅唔好嘅報。咁呢種咁嘅情況咧，佢自己咧親自見得清清楚楚，唔使聽啊，唔使揾證人啊，佢自己就係一個證人。佢由此證見啊，由呢咁嘅關緣故啊，證明佢自己所見。知道呢個業果的報應咧，係絕對係有嘅。咁啊，既然呢個善惡嘅報應實有啦，等於話人人都有罪業嘅，將來肯定係有呢個惡嘅果報。唔到佢唔心驚，唔到佢唔膽震啊，唔到佢唔豎起呢個毛孔驚度啊。所以佢話佢仲敢做惡業咩？佢話乃至命難啊！乃至到佢呢個生命受到呢個災難，或者俾人家威脅啊，你要幫我殺呢個人，如果你唔幫我殺呢個人咧，我就攞你個命，俾人家哋威脅做壞事，你都唔敢做。就算你唔做，佢殺咗你，不過係你一生死咗咪算啦，總要死。但係起碼你將來唔會墮落啊，你唔會做呢啲事啊。所以咧，乃至命難，乃至到自己呢個生命受到呢個災難，一定要死嘅，俾人一啲威脅或者其他種種嘅恩怨，令到自己會死嘅，自己都唔反抗，寧願死就算數，都唔做罪孽。因為死係眼前嘅事，人都要死嘅，今日唔死，聽日死，何必仲留戀呢？如果你保留眼前，你睇人做咗呢個壞事，眼前唔死，但你做咗呢個壞事咧，將來死咗之後啊，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受呢個惡嘅果報啊，還呢個惡嘅債啊，呢條數就唔堪計啦。點解會有咁咧？就係由於自己證明自己親自所見呢個業果報故，因此乃至命難都亦不做作諸惡之業啊，亦都唔會做呢個惡業。好，如果善業就唔怕做啦，係惡業咧，即使自己嘅生命受到呢個危難、受到危險，都唔做呢個惡業。不是個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應受持，若此琉璃光如來名號啊！嗱，以是上文所講呢啲咁嘅因緣之故，凡係有呢個清淨信心嘅善男子、善女人，等於其他。就皆應受持若此琉璃光如來名號啊！皆應就係應當，唔使諗咁多，唔使講咁多理由。總之咧，你一定要信仰藥師法門， 信仰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各种的慈悲，我们因而要相信，既然药师如来十二大愿愿愿都是为我们，愿愿都是接引我们，我们还可以辜负佛恩吗？所以说皆应应当是要受持此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不当受持他药师佛的名号，就随力所能就恭敬供养。那么我们受持佛的名号或者顶礼佛，然后我们从什么表示我们的恭敬至诚呢？所以说随你所能，不要勉强，随我们的能力是恭敬这样供养药师佛。那么随你所能呢，我昨晚好像讲过了，我们不要用那些假的，不要用那些太过不好的东西，我们总之呢，我的能力我是买两根菜的，第三根我买不起的了，好你就尽量买你两根菜咯。我是 用白米饭的啫，其他那些我用不起的了，你就供白米饭咯。起码菜和白米饭是我们人吃的嘛，我们人都要吃的嘛。那么既然你每一个人自己都吃白米饭，都是用菜来送白米饭，我自己都可以受用，当然我就可以我来供佛啦。就等于世俗人，你供养父母或者供养外父外母，供养家姑家婆，咁你自己都唔食嘅，你点样供养佢啫？例如你包个利是俾佢，嗰啲银钱当然系真噶啦嘛，俾佢买嘢食，咁你俾啲咁嘅阴家嘅银钱，你自己都唔使得嘅。世界上都唔通行嘅，你又点样供养俾佢？等佢点去使啫？所以呢啲問題呢，我哋盡力，所以呢次都講得好清楚，隨力所能，佢冇勉強你。唔通我真係去打劫銀行攞啲錢嚟去買嘢供佛咩？冇可能㗎嘛。佛都唔主張我哋咁樣做啦，我哋犯法㗎嘛。所以就隨我哋嘅力量所能做得到嘅，就恭敬供養，要生一種恭敬心，一種至誠心。嗱，嗰啲飲食唔好太鹹，亦都唔好太淡，平平穩穩。一切就一句话，我哋嘅人能食得嘅，你先就可以供养佛菩萨。如果我哋嘅人都唔中意食嘅，你就唔好供养佛菩萨啦。嗰啲假嘅更加唔好啦，嗰啲假花假生果就更加唔好啦。等于话你都系得个睇字，你自己都唔受用嘅，点可以我哋供养佛菩萨呢？咁然之后你嘅恭敬心系从何表达呢？所以呢处啲经文就写得好清楚，你慢慢研究一下，随力所能，随你嘅力量能做得到嘅几多就算几多。好似买一扎花，我买唔到我就买一支，冇问题。你嘅能力就系买一支，咁咪买一支咯，唔可以勉强。总之我哋都系恭恭敬敬咁咧，系供养法。佢以说阿难问告诫菩萨曰：善男子，云何恭敬供养俾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嗱，咁呢啲经文咧就系解释成上文，随力所能恭敬供养。咁啊，而则点样供养法咧？咁啊，以时就正，以时咧就系就在嗰个时候，告诫菩萨讲：随力所能恭敬供养。咁啊，阿难就问翻告诫菩萨啦，佢话：善男子啊！他云何恭敬供养？嗱，呢处点解叫菩萨佢哋善男子呢？所以我哋学经啦、学教咧，就学呢啲，就系啲微细嘅地方啦，唔可以忽略。因为菩萨啊，唔一定系出家身。我哋家出家人小乘比丘，系一定系出家嘅，一定系出家上，话明系比丘，受过比丘戒，系拜过师父剃头出家嘅，受过比丘戒嘅。咁咪一定係呢個比丘相，但小乘法就如此咯。大乘法嘅菩薩咧，當然有出家嘅菩薩，但亦都有在家嘅菩薩。菩薩唔一定係出家嘅，有在家嘅菩薩，好似你哋家人人啊，扶持三寶，幫助啲法師弘揚佛法，做呢個弘揚佛法嘅事，你哋咪叫做善男子咯，你哋咪在家菩薩咯。虽然你哋冇出家，但你哋咪在家菩萨行菩萨道， 人哋結緣，你就算冇錢都好啦，唔係罪過，你咪幫手搬啦，幫手包好佢啦，幫手派啦，咁都係結緣啦。呢啲佢就用力量嚟到布施，用力量嚟到結緣。所以咧，作菩薩有在家菩薩，就因此稱為佢哋善男子啊。應雲何恭敬供養？呢個點樣啊？去恭敬供養，比世尊若之琉璃光如來。咪逐念翻燈就復雲何做啊？我哋咪講過逐念翻燈，燃七塵之燈，燃五色逐念神翻噶嘛？咁呢個逐念神翻又點樣做法呢？於是就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係問點樣恭敬供養世尊若之琉璃光如來。第二個問題就逐念翻燈，即係逐念神翻同埋呢個七塵之燈。復雲何做？又點樣去做先至佢哋如法？其實呢個做咧，唔係話係人都會做啦，你俾錢揾到人做啦，就係問做到點樣先至佢哋如法？佢就復雲何做？就高脱菩薩現大德嗱，呢處又有啲問題啦。而頭先所講嗱，咁啊點解高脱菩薩叫柯南天者係大德呢？就是、因為柯南天係個出家人。是一个出家的比丘像，是佛的出家弟子，所以在家的菩萨你都要尊称一声出家的弟子，尊称一声大德，你就不可以叫柯南做善男子了。所以这句话善男子和大德呢都是隔一行经文，就有两个这样的尊称，有两个这样的称呼。所以出家人是柯南，咁啊救脱菩萨咧就是在家菩萨，所以叫称个善男子。但系问题之后咧，咁啊救脱菩萨就要答复呢个人所问嗰啲问题咯。所以就首先咧尊称称呼一句叫做大德，系最礼貌、最恭敬嘅说话。佢话若有病人肉脱病苦。当为其人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应以饮食及如之己随你所办供养比丘僧，昼夜六时礼拜供养比世尊若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嗱，呢一段经文呢就是解释第一个问题，应云何供养比世尊若师琉璃光如来？咁即系点样供养若师佛啊？嗱，咁啊，家下咧，救脱菩萨就答复佢啦。佢若有病人，有咗个病都好重嘅人，等于话咧，医生几乎宣判啦吓，冇希望噶啦。呢啲人好重噶啦，病得佢肉脱病苦啊，但系人有病都唔想增加啦，系人都想离苦啦。就算系家下所谓 cancer 冇得医嘅。都盡量捱下苦，或者電療或者其他一切嘅辦法，總之聽醫生話，醫生話點樣醫你只有接受啦，點樣痛苦都要接受，即係話都唔想有病。呢個係眾人嘅心理，即係一切有病嘅人嘅心態，肉脱病苦。咁啊點樣脱法呢？就當為其人，就七日七夜受持八分齋戒啊！你就為呢個有病嘅人咧，即係嗰啲佢嘅親屬、朋友、知識。就为这个有病的人，你欲想他免离这个病苦，首先第一个环节活动就是七日七夜为他受持这个八分斋戒，是为他，就是等于说你这个亲属知识那些人要七日七夜为这个病人自己受持这个八分斋戒。八分斋戒每一条当然都很重要，我哋都要守，唔可以话某一条咧系紧要啲，我哋系守多啲。啊，边一条唔重要，我哋系守少啲，冇咁嘅法例。总之八关斋戒呢八条咧，条条都系咁重要，我哋都要遵守。除非你唔守呢个八关斋戒，乃至任何一切戒，你凡系受咗，你都一定要守持，尽量。好多做唔到系冇办法。但能做到的我们平等守持，不过呢理论上呢就亦都有多少个分别的。其中一条杀戒呢就最重要了。 我哋千万咧唔好杀生食肉，杀生食肉啊，唔食素啊，呢、這个罪过咧系好严重。所以我哋咧，我都话我有机会咧再嚟呢处讲经咧，我唔讲其他啦，我讲赞叹净土嘅经典，劝大家念佛。嗱，加讲药师经咧，就劝大家求生东方净琉璃世界，亲近药师佛。我将来有机会咧，就讲弥陀经或者十六观经，咁啊叫大家咧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释迦牟尼喺中间去东方去西方咧，就随你个缘啦。嗱，咁弥陀经里面有一句话，相信大家都可以讲咧，比我仲过倍。可能我弥陀经我都唔过倍日子内啦吓，可能我家老好多唔记得啦。如果跟住大家念咧，都仲可以念。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念咧，可怕念唔到啦，可能念翻转头或者漏咗一大段。但其中有一句佢话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我哋念佛嘅人系正行，仲有好多个助缘，唔可以用呢个小个福德善根因缘，即系话要多福德多善根嘅因缘，帮助我哋呢个正行。一句个阿弥陀佛先至可以往生西方啊！嗱，咁啊，原则点样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咧？从正行呢方面嚟讲，就系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咧，亦为中国叫做无量光，亦叫做无量寿啊！咁啊，既有呢个人得到无量光寿啦，呢个人当然系有善根有福德啦。啊，咁啊，阿弥陀佛本身叫做无量光寿啦。咁啊，我哋念阿弥陀佛都沾沾佛光啦，亦都系无量光寿啦。既然光寿都无量啊，呢、这个就唔系小善根，就唔系小福德啦。所以从正行嚟讲咧，多善根多福德就系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嗱，从呢个帮助呢个助行嚟讲咧，乜嘢佢就多善根多咧，就系咧食素。因为咧食素啊有两样好处，你想做到多善根又多福德咧，第一个你就要戒杀食素。如果你系食肉嘅，就肯定系杀生。边一样肉唔系杀生啊？你唔杀嘅边只肉俾你食啫？一定你要劏咗佢，攞咗佢个命，咁先至有肉俾你食啊嘛。所以第一个多善根福德咧，就是、最好戒杀。食素，第二个帮助你嘅念佛多善根多福德嘅咧，就系、是、逐命放生。我哋咧逐啊，即系延续，即系买啊，买嗰啲畜生咧，我哋放生唔系偷啲翻嚟噶嘛。无论系雀仔又好，水上游嗰啲鱼又好，我哋都系俾钱买噶。咁啊，所以呢个放生功德咧好好噶。我哋第二个多善根多福德。就是啊，买嗰啲众生嘅活命放咗佢，咁样啦吓，你就叫做系多善根福德因缘嚟到帮助你呢个正行嘅阿弥念阿弥陀佛，老实念佛就可以蒙佛指引往生西方净土啦。所以呢，人世间最大嘅罪过就系食肉杀生，唔食素。你谂下，一日到晚食咗几十年呢条数啊，今日个电脑都计唔清啊，你食咗几多都计唔清啊。嗱，如果大家无论边一个，你想将来阿弥陀佛或者药师佛指引你往生东方或者西方，你一定咧要以多善根福德因缘去帮助你呢一句念佛嘅正行。多善根福德因缘，除了念佛就是要第一就是戒杀食素，第二就是逐命放生，就是叫做多善根福德因缘帮助你往生西方。为什么呢？你杀生，你杀我就我杀你，灵源经讲的人死为羊就羊死为人，如是你杀我我杀你，所以为以是因缘就众生相续啊。咁點解有得延續呢？就因為咧，你殺我殺你，好似都掛咗個勾，打咗個裂，永世都解唔開。今世你殺我，我懷恨在心；第世我殺翻你， 雖然你應該受呢個報應，但你都係唔瞓噶。你殺咗我，我又懷恨你，就第日上個月子，你殺我殺你，咁咪永世嗰條繩呢個裂咧，永世都解唔開，有條繩綁住你，掹住你。咁樣啊，既然有條繩掹住你，綁住你啦，你又點可以往生西方或者往生東方呢？所以呢個殺生呢個罪過呢，對我哋無論往生東方或者西方啊，都係一個最大嘅障礙。如果大家想真係啊離開呢個五族痛苦惡世，往生東方或者西方都不是問題，同樣咁好。但係一定念佛之外，仲要加一個最大嘅助緣，多善根多福德，就係唔好殺生食肉，要不停咁多做啲咧所謂俗名放生。我話俾你聽啦，我好多毛病啊！我翻嚟20年，我中過兩次風，做過通波仔手術，做過兩次白內障隻眼，咁啊，我家都算係唔錯啊！如果從呢啲咁嘅病痛嚟比例，我呢個健康到家77歲啦，今年應該算係唔錯啦，我都好心足。就係咧，你要放生啊！我最中意放生，亦都好認真，絕對唔馬虎放生啊！要無論每放一個畜生，令佢舒服。所以喺屯門有個隨性嘅，我最幫襯得佢多啦。佢家只要話知有啲咩大龜啊，一大條幾百斤嘅龍等啊，佢就打電話揾我啦。咁啊放一次咧，閒閒地即3-5萬嘅，唔係3-2千元噶。咁啊總之有人發心，咁啊就我就俾少啲。冇人發心，我自己個人包起，同大家放生，因為我啲錢都係大家俾我啲利是，我草草埋埋就放生。所以你哋啦嚇，如果真正想長命，想多善根多福德咧，照《彌陀經》所講嘅多善根多福德咧，第一就係戒殺，即係唔好食肉；第二就係逐名放生。咁樣咧，你就會所以呢個百分齋戒咧，其中呢個唔殺生咧，你要留意啲。嗱，咁下邊亦都應以飲食及如之具隨力所辦供養必初僧。嗱，既然供養必初僧即係出家人，你冇理由整幾件啫，整幾隻雞供養佢啩。所以呢個暗示咧，即係話我講呢個問題唔好殺生。所以咧嚇，就係話百分齋戒應以飲食。種種嘅飲食當然係素菜清淨嘅飲食啦，絕對唔係話劏你只雞嗰啲啦。就給予之具，同埋其他啲咩醫藥啊、藏座啊、禾具啊，咁啊其他種種四事供養，嗱隨力所辦，亦都係呢一句話咧，係成段供養嘅方面咧最重要啦。千萬唔好貪心，千萬唔好得貪多。我個能力係只係買一支花啫，好你咪買一支咯。人哋買得100扎都好啦，你唔好理人哋，佢有能力嘛，佢有福嘛，可以買得多嘛，你唔好羨慕人哋。總之自己嘅能力，我係做得1蚊，你咪做1蚊咯。我係做5毫都唔係問題，你咪做5毫啦。你俾100萬唔會話你多，你只係俾5個仙唔會話你少。最緊要平等心供養，平等心咧去收福，所以話隨力所辦，做乜嘢都係供養啊。必抽僧即是供养出家者，当然包括得比丘尼，这说文字就讲比丘僧，但是就是文字省略，应该就包括比丘尼。昼夜六时礼拜供养啊，昼夜六时呢就是我们佛教的一个时间来的，昼是3时，即是日头有3时，夜晚有3时，咁啊，昼夜加埋咪6时啦。从我哋人世间呢个历算计咧，就即系24个钟头，每2个钟头1个时，24个钟头即系12个时辰。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时辰。嗱，咁我哋呢个出家嘅算点算咧？点样就有时咧？嗱，朝头早6点钟开始，末昼3时4个钟头一次，6至10。就是为日头的初时，10点到下午2点就是为日头的中时，下午2点到黄昏的6点就是 日嘅后时，咁啊日三时啦。嗱，咁啊夜三时咧，就系由呢个黄昏嘅六点开始，至到夜晚十点，就系为夜晚嘅初时。十点到凌晨嘅两点，就系为夜晚嘅中时。由凌晨两点至到朝头早咧，大家都起身嘅时候啊，六点就系为呢夜晚嘅后时结束啦。咁啊，加埋日夜就名为叫做六时，咁啊，即系话一日一夜个昼夜六时，礼拜供养比洗转若先琉璃光如来啊，在昼夜六时，即系廿四个钟头之中咧，我哋系礼拜若师佛，系供养若师佛。咁所以呢段经文咧就系解释阿难问救脱菩萨，善男子应云何？供养比世诸若之琉璃光如来，咁啊，救脱菩萨就同佢讲，佢话为呢个有病人肉脱病苦，当为其人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应以饮食及如之其随力所办，供养必抽增，昼夜六时礼拜供养比世诸若之琉璃光如来。嗱，咁啊，向下呢段文咧，咁就包括读诵此经四十九遍，呢叫我一。睇得唔清楚啦，供养药师佛经读诵此经四十九遍就是、供养之法啦。嗱，咁啊燃四十九灯，做比如来形象七区，一一像前各自七灯，一一灯能大如车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做五色彩幡，长四十九节手。嗱，呢啲咧就系讲啊，阿难尊者问。俗名翻灯复云何做，咁啊，嗰啲菩萨就答应佢啦。佢话燃四十九灯，燃就系燃点咧，四十九盏灯。佢话俗名翻灯复云有翻又有灯啊嘛，即系先讲灯，四十九盏灯就做比如来形象七区，就系做药师佛都系七佛如来，做七尊。药师佛像，佢话做比如来形象七区。嗱，昨晚我讲过，我哋嗰啲佛像咧，唔好当佢系我嘅顶礼佛像。我哋顶礼佛像就亲自好似顶礼佛企喺我面前，我顶礼佛，我哋作伴，就好似我哋嗰啲父母去世啦，佢有张相架，各家家都有相嘅嗰啲长辈啊，我哋顶礼恭敬佢嗰张相。就等于恭敬自己个父母本人，你唔好当佢死咗，唔好当呢张相嚟嘅啫，唔好咁。由呢张相咧就提起我自己个父母，我哋梗系顶礼佛，我哋因为佛先至啊吓，我哋想起真佛，因为佛像，佛像先至想起呢个真佛，先至啦吓，燃起我哋呢个对真佛之心。若无呢尊佛像，摆喺我哋面前去顶礼，我哋就唔会谂得起咧呢尊佛像嘅真身。咁所以我亦都系嗱，大家你研究一下，好似报纸都唔知卖新闻，报纸就卖啊。家世界上好多地方，尤其啲年青人夜晚瞓唔着，有一种加呢种瞓唔着觉，即系失眠嘅病咧，唔系某一个地区啦，可以讲系世界性啊。因为咧佛法讲世间上嘅事都系相对嘅。有好一定是有坏，科技发达，社会进步，比我们人类的生活上帮助很大，样样都很方便，就不用这样，就讲过年我们旧址啦，我都做过啊，旧址烧到新加坡铲，一年下来成个厨房啦，黑麻麻那些灰啊，找个镬铲一铲呢，那么真的是不是跌下来，扫都扫一天。咁啊，家政事唔使啦，家姐无论烧石油气又好，烧电炉又好，根本就唔会邋遢，系对我哋人类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对我哋人类咧系有好大嘅贡献。但系有利就一定有害。由于今日个个追求物质嘅享受，追求物质嘅文明，变咗都拼命去做事，拼命去赚钱。加上世界经济不好，那么赚钱都不是那么容易， 或者有啲失意，咁就變咗夜晚啦。佢應該瞓覺，佢都未曾瞓，就上床諗。咁啊，聽日又點咧？咁啊，今日又點咧？佢諗得兩諗，個人越諗就越精神，越諗就越威猛。佢點瞓得著覺啊？咁瞓唔著覺啦，第二朝咪冇曬精神做嘢咯。所以我哋一個學道嘅人，好似我哋出家人冇嘢啦，我哋乜嘢都唔使諗，啊瞓覺啊嘛，咁咪上床咪瞓覺咯。啊，清咗身就上點啊，咁咪上點咯。啊，過堂嘛，咁咪過堂咯。佢全無壓力，全無呢個所謂多思維。咁啊，因此咧就失眠嘅人咧，應該出家人咧不能講話冇，但係唔多啦，因為佢冇咩憂慮，一切隨緣到日。環境好又是隨緣到日，環境不好跟我們舊時那堂吃豆腐頭、啊、吃那些香蕉頭、啊、那些蕉頭我們有沒有聽過呢？你有沒有聽過呢？我吃過很多、啊、我在雲門寺當月中吃過起碼有一年、啊、蕉蕉都是那些蕉頭、啊、我們現在吃那些蕉、啊、香蕉當、啊、然好吃呢。你有沒有吃過這個蕉頭？你沒聽過呢？我吃過，吃過一年就吃過。所以我們就隨緣到日啦，啊，餐餐豆腐羅漢大齋又是隨緣到日，不會說好吃的、哦、餐餐都是吃豆腐渣，吃蕉頭亦不會說怎樣嫌棄，個個都是這樣吃。大和尚過堂跟我們又沒有特別，那你有什麼嫌棄，還有什麼分別呢？所以呢，我們晚上大體上來說，我到家七十多歲了，我都算好想每一晚呢瞓上床，一次過可以瞓六個鐘頭，唔使起身，應該唔錯啦。就係咧，我哋要放得下，我哋要睇得開，就係念佛。咁我念乜嘢咧？我就最中意念觀音菩薩。我喺夏威夷個道場，我做一尊十五尺高嘅千手觀音，十五尺高喎，可能仲高過呢樹噶，唔係兩三尺嗰啲啊，十五尺高係千手觀音。是我親手做的，可以說就算在世界上都不多，就在整個中國佛教來說算是都不多。而且我這一種相是根據這個藏經觀音相那裡找出來的，可以說呢就以世界上來說都不是很多尊的，跟我這樣的法相不同，普通的鬼王頭吹吹窿眼嚇死人的，我不是，我全部都很慈悲相，是觀音菩薩相、阿彌陀佛相。所以我夜晚上床睡覺呢，就觀賞我夏威夷那尊千手觀音，好好的，幾分鐘就睡著覺了。所以你們應該都要學一下，例如你是念藥師佛的，你上床閉上眼睛呢，你就觀賞藥師佛。你是念阿彌陀佛的，你上床閉上眼睛就觀賞阿彌陀佛。那就你誦經或者持咒，你都可以觀賞你所誦的經、所持的咒，很快你睡得著，不怕失眠。嗰啲事你定飘啦，同你 goodbye 噶啦，你唔使食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啦，一定都要啦吓，愉快个生活，唔好咁紧张。咁你好过啲。所以呢次话咧，系燃四十九盏灯，就做比原来形象七区全岁咧，就系啦，我哋直像呢个佛像，系观赏呢个真嘅佛。我哋有七尊药师佛像。我哋就观想咧七尊药师佛喺我哋面前接受我哋嘅顶礼，接受我哋嘅供养，所以话以做比如来形象七区，咁啊一丈前，在七尊佛嘅面前咧，一尊一尊佛嘅面前啊，就各自七灯，即系每一尊药师佛嘅面前就供养七盏灯。一灯亮就大如车轮，这个就讲这个灯的大小，每一盏灯它的亮之后它的大小好像个车轮。那这些问题呢也都呢、啊、很多问题的。那如果你的地方够的，那么当然你做大过个车轮都得啦。所以这个如果买一个地方小，那么怎么样？唔好话四十九啊，就算系七盏大二车轮灯，你都摆唔落啦。所以呢个车轮咧，轮就系圆形嘅，呢个就肯定啦。加话车轮咧，就系嗰啲车嘅轮系圆形嘅，加大二车轮咧就可以适量。总之你所做嗰盏灯咧， 是圓形的，好像我們家用那些碗啊，用那些好像那些琉璃燈啊，或者那些玻璃缽呢，都是圓形的呢，好像個車輪咁呢就通過㗎喇。就唔一定話大到真係好似個車輪咁樣咁大，亦都係隨你個環境而定。你可以當然係做咗個特別做幾個缽，做幾個碗咁嚟到點油燈啦，但係如果你冇咁嘅地方嚟講，就算有咁嘅能力，有咁嘅金錢，你冇咁嘅地方都係唔得。所以呢個大儀車輪呢亦都係盡量，總之係圓形。當然咧，方形都得，唔係一定要圓形。不過咧，最主要就講我哋個心量要大，要大到好似一個車輪咁樣。其實一切都隨緣啦，一燈兩大二車輪，就乃至49日，乃至到咧你由最初點著個7749盞所謂光明燈之後咧，經過7749日。光明不絕啊，令嗰啲光明咧唔好咧有間斷。總之點足49日，就做五色彩翻。嗱，呢個就教你咧做嗰啲逐面神翻，用五色嘅彩線去做。五色咧，嗰啲字就冇指明咩嘢色，但我哋通常將五種唔同咧，咪即係紅、黃、藍、白、黑咁之類啦嚇。總之五種唔同顏色嘅彩線嚟到去做去織呢一個長幡，咁啊長度係幾多咧？就長49結首。嗱，呢個印度嘅尺碼嚟嘅，呢個49一咩叫做一結首咧？但係我哋呢個手啊，當然有啲係長啲嘅，我呢個手指好短嘅啫，由呢個大拇指公同埋呢個中間嘅指啊，咁樣攬一攬。大概咧呢一攬應該都有啲啊五寸啊，有啲啊六寸，有啲啊七寸啊，睇你嗰個人嗰個手指長短啊。總之由呢個拇指、手指公同埋呢個中間手指咁樣攬，有幾闊？總之係五六七寸咁上下。所以呢個49結首咧，即係49個五寸或者六寸或者七寸咁長。相信大家明白啦啩，咁啊49結首。